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10章，深聊。苗阳湖那边呢，自然是气得够呛。他虽然和李琴书不熟，但也觉得对方是个极好极善良的人，是希望对方越来越好的。更何况袁子峰是他暗恋了3年的人，突然一下就成了这种欺骗别人感情的骗子，这人设崩塌了，他心里能不生气吗？但作为旁人，他对此事除了心里生气，却是并没有插手的理由啊。最后把气全撒在谢廖东的身上，谢廖东怎么哄都哄不过来。 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才追的我？ 最后苗阳湖扔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了，那身影简直能带起一阵风啊。谢廖东是看看袁子峰，又看看苗阳湖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袁子峰往后靠了靠，把手里的手机放下，去追他呀。 老大，袁湖这边没什么事儿，他肯定不说，但是厉雨锦那边，你得小心点，万一他告诉李琴书了呢？ 那就告诉他，有什么大不了。袁子峰依然是死鸭子嘴硬的开口道， 我真服了。 谢廖东用一种非常恨铁不成钢的眼神看着他，然后转身就走了。袁子峰面上虽然不怎么在意，但心里确实有点乱。其实以他对李雨锦的了解，对方不像是这种随便在人后嚼舌根的人呢。可李琴书对李雨锦来说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他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处理，袁子峰是真不知道。他看了眼手机，上面李琴书最新的一条回复是询问他跑哪儿去浪去了。袁子峰突然察觉到对方的态度好像略有些转变。要知道啊，换作以前，李琴书是绝对不可能主动询问他现在在干嘛的，更不可能浪费很多的时间跟他一起刷非常无聊的表情包。可是当下这两件事他居然都做。袁子峰敏感地眯了眯眼，选择了锁屏。他想知道如果继续不回复，李琴书会有怎么样的反应。袁子峰跟谢廖东他哥说了一声，离开了 party 往家走。刚一进别墅大门，手机铃声就突然响起来，果不其然是李琴书。袁子峰心里隐隐有了些感觉，李琴书是真的松动了。他等到铃声大概响到一半的时候才接通电话，李琴书的声音略显焦急。 哎，你没事吧？ 没，那个，你急什么呀？刚忙事儿呢，没注意到消息。 哎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。你之前回我都回得挺快，第一次这么久不搭理我。 袁子峰步伐一顿，心里有几分愧疚竟然蔓延上来。李琴书是真的关心他。没什么大事儿，放心吧。 那就好。 李琴书的声音明显轻松了不少，说话时带了几分笑意。 机票订好了，差不多明天下午到。不过我还是那句话啊，你要是实在没空千万别过来，我不想因为我而害你有麻烦。 有空，我时间挺多的。 正好我明天也有点事儿想找你聊聊，一件很重要的事儿， 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所以打算明天面对面跟你谈一下。 行。袁子峰也没多想，径直点了点头。那个，待会儿把你那航班号还有信息发给我，明天联系。袁子峰切断电话，才后知后觉地又想起来李雨锦那事儿。他觉得李雨锦现在应该是没告诉李琴说的，可这事儿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砰的一声可能就会爆炸了。而就在李琴叔这个电话打完后不久，袁子峰就诡异地接到李雨锦的电话。他本来不打算搭理，奈何对方第一次如此持之以恒，接连打了三个。袁子峰烦不胜烦地接通，声音带着几分暴躁。什么事儿啊？没事赶紧挂。李雨锦呼吸一顿，似乎在克制自己的情绪，片刻后才道， 我希望你可以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。 袁子峰没说话。 我想我们需要单独聊聊关于李琴叔的事情。 没空。袁子峰直接抛出两个字， 这件事儿我本来是不打算跟李琴叔说的，到底要不要来你自己决定，地址待会儿短信发你。 李雨锦抢先一步挂断电话了。又过了大概一分钟的时间，李雨锦将具体的地址发了过来，让他现在就过去。目的地是市中心一个 gay 吧，挺出名的，不过袁子峰一向是只闻其名，从来没去过。他盯着短信看了半天，脑子里天人交战呢，终于吐出了一口浊气，合上手机往 gay 吧的方向去了。袁子峰虽然去过酒吧，但还是第一次来 gay 吧，里面那声音震耳欲聋的，走进去第一眼看到的便是舞台上扭着屁股的几个妖娆的男人，穿梭其中的也都是男人，什么型的都有，但说实在的质量都一般，所以当袁子峰走进来的时候自然吸引了一大批人的注意力。有几个胆儿大的甚至直接找上来，一只手搭着袁子峰的肩膀，捏着嗓子道， 帅哥，一个人吗？ 找人。袁子峰面无表情地抖了抖肩膀，让对方的手落下去。他全场逡巡了一圈，终于看到不远处坐在吧台上的李雨锦。灯红酒绿之间，他挺直的背脊显得格外吸睛。从袁子峰的角度看过去，能从四面八方看到那觊觎李雨锦的眼神，估摸着自己此刻的状况也差不多。他深吸了口气，迈开步伐，刚一靠近李雨锦，对方就像是感觉到什么似的扭头看了眼，然后淡淡道， 一杯威士忌， 最烈的那种吗？ 吧台里的小哥笑嘻嘻地问道。袁子峰冲着小哥点点头，顺势在李雨锦的身边坐下。 找我什么事儿？聊聊。 李雨锦皱眉看他一眼，突然问道， 你进来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？ 哈？袁子峰一愣，没想到对方的话题竟然是往这上面扯的，顿时挑了挑眉，什么意思？ 这应该算是你从前从来没接触过的世界，当然这只是这个世界最表层的现象，更深层次的你更不清楚。你如果选择了这条路，就要接受这一切，你觉得自己可以接受吗？ 所以你今天把我叫过来是为了教训？ 也不尽然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小叔知道你对他所有的喜欢和接近都是为了报复我，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？ 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